揾唔同嘅單位，咁就一齊分享翻睇翻佢哋第一次上叱咤台嘅表現嘅，有周國賢啦、C All Star 啦、Super Girls 啦，同埋我話啊要揾一位女歌手，咁我都啊諗下佢肯唔肯做呢個訪問咧，咁我就膽粗粗問下，點知又真係佢肯喎，又請謝安琪。 講到肯唔肯咁咩？ 咁你而家休養緊啊嘛，我唔知打唔打攪你好嘛？ 我而家俾人禁閉咗噶啦嘛，我攞到 permit 啦今日。 多謝，我哋今日咧就一齐回顾翻谢安琪第一次上叱咤台嘅得奖片段，你仲有冇印象系边一年 呢？好恐怖喎！真系第一次上叱咤台啊，咪新人嗰年咯， 就系啦。 新人嗰年，阿罗阿尖喺台上面嘅，我仲记得我上到台咧，我真系乜嘢都唔记得噶，即系好想多谢一啲人，跟住咧就哎呀死我唔记得咁样，然后我就后屘临尾乱咁讲咗好不负责任，咁系人都多谢咁，类似系咁样。讲咗啲好废嘅嘢咁咯。 造型方面有冇印象咧？ 死啦！叱咤啊，我知道，好似有啲波点元素嘅。我其实一出道咧就好想着小凤姐嗰啲波点衫噶啦。咁但系当然以资历嘅问题，我唔可以着波点裙住啦。好似着咗条波点裤咁样嘅，有少少。唔系嗰套衫好似我特登做嘅添啊！ 吓系咩？我睇好似系买翻嚟成衣， 搵人帮我整咗啲嘢，唔系佢本来成衣嚟嘅，佢帮我加咗少少手作仔咁样咯。着条波点裤，好似又加咗一条唔知军绿色嘅边定点，少少零零，你觉得颁奖礼都要有少少嘢闪下嘅咁，咁系咁上下。白色恤衫，好似系白色恤衫。 另外又记唔记得自己拎咩颜色嘅奖座咁咧？ 我知。女新人嘅铜奖 系啦，当年就仲分男女组合噶嘛，即系而家捞匀晒得三个啦， 好捞啲啊！我哋都 捞啲，同埋嗰时你同张艺聪系大家都铜奖噶嘛， 系啊，门当户对噶，我哋对翻噶， 十年前已经系啦， 嗰阵时都好开心嘅，就真系因为叱咤当年金银铜就系卫兰。跟住阿肥姿同埋我啦，咁我哋三个其实系一路全年都好多机会，大家乜嘢新人节目都系咁样困下，好开心。其实边个攞都开心噶， 因为之后四小强啦，仲有 系咯， 好多 show 啊嗰啲， 系咯，好多回忆啊。 我哋就一齐重温呢一个片段， 好恐怖啊！ 叱咤乐坛新人军女歌手铜奖。 你系你个头， 你都系两个几闪， 将佢哋自己嘅名字， 佢两个都好闪啊！ 嘅舞台有咁耐，得咁耐，请你好好享受谢安琪。 哎呀，咁毛管动啊！ 知识分子，我歌故我在，臭男人开卷快乐。 系啊，白恤衫啊，同埋呢个波点，哎呀，唔系波点裤，系波点褛添啊！ 仲有裤啊？ 哎呀好癫啊，就是这两条东西啊，他们帮我加上去的。 多谢多谢。我不会喊的。 哇这个牙箍。哇好好啊，作为一个新人都有人鼓掌支持。 多谢双台。 但当时唔觉噶嘛，即当时唔记得 咁。知噶真系。 周围发生咩事，有咩声？ 多谢，感谢神俾我生命里面有音乐啦。多谢我爸爸妈妈俾我做一个佢认为最稳笨、最高风险、低回报嘅职业。多谢妈咪，多谢我监制周。博 彦要想的， 多谢周博彦。多谢我公司 Bang Bang Music， 多谢Apex， 唔记得晒其余嗰啲。 其实应该想多谢啲同事啊，开始。 多谢阿卢、阿詹、阿苏、阿礼、谢世嘉。 其实有冇谂我要讲咩？ 好啊，之后得噶啦 ，DDJ 冇噶，真系唔知啊！ 喂， 啲人呆，近个样。 全部人都多谢，多谢你哋，多谢张艺聪。 哎呀，原来我有多谢张继聪嘅，点解？ 自己都唔记得嘅咩？ 咁深情嘅，原来我个人 系啦，去翻呢一年就系第一年攞呢个生力军嘅奖座嘅时候，大家都睇翻真系滴汗嘅、哦，有冇得闲攞翻嚟睇？ 滴汗啊，而家 更加抵出汗啊嘛，大家 好核突啊，系啊， 唔系呢个都系你嘅，就系、是。那個根嚟噶嘛，即第一次踏上呢個台，然之後漫漫長路呢十年裏面就去到今年啦。 一剎那爭啲喊頭先，即 係喊啊！ 係啊，真好感人，即係嗰啲説話，其實真係冇稿噶嘛。嗰陣時真係你未攞個獎，你又冇諗個攞獎係點嘅感受咧？第一次上台攞獎，哇！真係就係、是、呆咗咯。唔係，我知道平日合作嘅人一定會多謝噶啦。咁但係冇乜特別。话要喺台上面就搞啲嘢咁样噶嘛，咁同埋我亦真系唔知噶，真系唔知道自己有冇奖噶嘛，咁所以冇谂实嘅。你话即系唔通喺屋企背咩？乜度嚟度去咁样背咩？冇噶嘛，咁啊上到台就随心讲咯。 而家睇翻当年十年前嘅片段，去翻我哋今年主题《望一班黄本》，咁你由一路嘅班底都冇变过啦，即系周柏言都系沿途一路配合紧嘅音乐嗰度嘅，咁去翻啱啱睇到呢个片段，系咪由当初录第一只碟，去到啱啱最后呢首歌《十回》，其实都庆幸十年里面冇乜好大好大变化，即系除咗唱片公司嘅转换之外，其实好多都冇乜好大变化。 都算啦，我觉得，即系就算有转过唱片公司，我都算好彩噶。即系我每次转唱片公司，其实同公司嗰个合作都有好多空间嘅。即是相对是好多 project 咯，咁我就算是好好的。咁所以由第一年开始去做音乐嗰个感受啦，到中间，咁当然个人会大咗，眼界开咗，跟住做嘅嘢又越来越多，唔可能唔系淨係做音乐，有时都要兼顾第啲嘢啊，咁样。曾经有段时间我又会諗啊，我哋要唔要搞大盘生意去呢？ 例如咩呢？想问卖衫咁。 唔系，例如 演唱会其实已经够大咯。 其实因为以前我哋一直都系，其实净系第一只碟自己即系自资咁出啦，咁搵 AFX 去发啦。咁然后其实就一直都有唱片公司合作噶啦嘛。咁有好多成本啊，或者好多 network 嘅嘢已经有得可以借力噶嘛。所以去到某一个位置就谂。是不是要自己壮大少少个团队或者我哋个规模，因而去做第二啲嘢呢，做大啲或者再行自己想行嘅嘢呢，咁样。即係有啲阶段係曾经有諗过咁样啦，有諗过签一啲可以合作到嘅人去壮大个团队，睇下可唔可以又做啲嘢囉咁囉。 去到今年譬如开完红馆啦，跟住你又休养啦，唔出嚟住。啱啱都完结咗十年一个阶段，係咪之后可能返出嚟自己搞，定係剛才你所說做大區？ 現在真的沒想過，真的什麼都沒想過。還有其實十年前真的沒想過會自己有一天會自己搞音樂會嘛，即不要說演唱會，去到紅館演唱會啦，即搞個音樂會都沒什麼，未去到很有信心的嘛。跟著其實剛剛這個十周年演唱會就是夏森美啊，周柏賢啊，我的小雲尼啊，就是我們幾條友這樣搞出來咯。其实几劲噶， 咪系红馆 show， 即系几条友咁 样有 tour 噶，即系澳门开完先翻嚟开。 系啊，就几条友咁啊，搞一个红馆 show 出嚟咁啊，其实好犀利噶，我觉得。 系咪觉得咁样行都通咧？谂下而家都算系大势所趋啦。何韵诗、Rubber Band， 即系好多歌手嘅单位都系自己搞啦。 系啊，唔系我又觉得好睇嗰个单位自己啦。譬如我自己之后觉得咁样系舒服嘅。咁样做係舒服嘅。咁所以去到由头中间啊走过唔同嘅路之后，最后又返嚟都係自己山林道嗰间即係 studio 仔咁样自己做一下咁样。咁最开心囉。 经历了谢安琪第一年生力军同奖、大家都是对于第一次上台很灾难性的，即是服装啊讲嘢谈吐啊都是喂可不可以重新来多一次啊咁样。 我不想、我又不想。 我去 keep。 是啊你知不知道啊这个即是这个这样的感觉的自己呢真是可一不可再啊。即那种不知所措啊拿手不成势啊跟住即这个奖项你连行那个楼梯都脚软啊咁其实好多回忆啊。即而家你唔系得戚即你觉得啊我试过啦我攞个奖啦咁上台其实真系会淡定咗㗎。即是你会行緊嗰条路嗰时候已经諗緊啊我要讲咩呢同埋有边几个咪千祈唔好漏咗呢即你会有一啲嘢渣拿㗎。同当年你真系一张白纸咁样走上个台我就系得咁多我就系得咁多我俾晒你睇我系咁款嘅咁样系唔同㗎。 是不是每年呢在那段小小的路程上台那几级楼梯或者斜路的人士是不是 很难行啊还有成日整到啲楼梯呢啲形状呢好 organic 咁㗎嘛你哋成日都怪楼梯或者特别阔啊好难行㗎。 是不是那时候就上緊去的时候就已经諗定啊即可能呢年里面做过啲乜就多谢返嗰啲人啦帮过你去可能写歌或者演唱会上面合作过嘅人。那时候就是一个短短嘅 flashback 就令到自己嗰下好感动啊 touch 咗。同埋你越做嘢做得耐呢其实有啲人佢未必同你呢一隻歌直接有关系但係可能佢喺呢段时间里面有好多原因佢支持到你啦或者佢就係有一刻火花 inspire 过你咁样。所以其实你越嚟越多人喺你个心入面呢你会觉得台上面嘅时间好唔够咁样做乜嘢。 即大家讲成五六分钟唱嗰首歌。 我唔知道。但係我第一次上台嘅时候我觉得嘩死啦我唔知讲乜嘢係一个实体嘅嘢都唔知点讲咁当然唱片公司记得讲啦咁样。咁係唔同㗎你知慢慢一路做嘢嘅时候你有好多人你真係衷心会去感谢佢哋囉。 攞完新人奖之后呢好多年都係有得上叱咤台亦都好感恩嘅呢件事。唔同造型啦有一年就直头腹大便便咁样驮住一张尖上台啦。咁今年冇啦。 如果我再出好似有惯犯咁。 喂嗰时张尖系咪啊六月出世 系啊 嗰时都仲有五个月嘅。 系啦唔算好大个肚嘅嗰时不过都即系松身衫咁睇落一个肥嘟嘟咁囉。我仲记得当年我穿咗一对黑白丝袜呢喺台下面望上嚟以为我冇咗一隻脚嘅。唔系冇 单脚企 喺。系一隻黑色一隻白色睇唔到黑色嗰隻脚嘅。好古怪嘅但系好多人记得嘅呢、這个。 咁 K 好多年都有攞奖咁我呢而家第二条重温嘅呢就系喺2008年啦，咁啊呢年咧好丰收嘅，立咗好多奖嘅， 丰收一年。 因为 Binary 呢只碟系哇大家好喜爱啦，净系至尊碟啦，同埋至尊歌曲大奖啦。你知呢啲大嘅奖项系永远都系陈奕迅霸住噶嘛？但你嗰年系打冧咗，咁多年都系 Eason 打到个霸权啊！嗰年系啊，仲有一个笑料添，有啲同事唔知执啲奖项，最后嗰阵时即系有啲奖项摆错咗，话佢攞咗我个奖翻屋企，话唔放手咁，系先要攞嗰个奖，跟住又好搞笑嘅。同埋嗰年系有啲唏嘘嘅，就系、是、最后一年嘅四台联班系发生喺嗰年嘅。 系咩？我冇呢个印象。 系啊， 就系、是、你喜帖街呢首歌。 街呢首歌系历史上最后一只嘅四台联班歌曲咯。 至尊高級大獎，請我哋嘅頒獎嘉賓上台。 就係 用咗熱祝福你， 係啊， 金晶晶小姐， 佢哋已經喺度捉緊我隻手啦。 幾難行嗰啲級，大級到 Lisa 都覺得好難。 Lisa 隻腳咁長都好難行。 邊幾首歌啦？應該都係呢一首歌噶啦。咁不如一齊嗌呢首歌出嚟啦嚇！ 嗱，準備啦喎！ 李东街 咩咩咩咩咩李东街啊 李东街是喜帖街真名嚟㗎 哦 李东街谢安琪 喜帖街 其实听到啲欢呼声呢其实大家係认同呢首歌係应该得到至尊大奖嘅我喊住你 嗰段时间请埋曲词编监包括填词嘅黄伟文作曲編曲監製 Eric Kwok 有冇得人睇翻噶？ 冇啊，我唔敢睇呢啲啊。 點解咧？ 我觉得要六十几七十岁嗰阵时先可以睇噶。其实嗰阵时咧，我咧病完冇几耐咧，好笑，个人咧系 晕晕顿顿， 真系好虚啊！喂，歪文咁瘦嘅， 咁嘅时间我知你哋系啊，即系要同大家讲，但系咧稍等一阵间，因为呢一首歌亦都得到呢一个奖项噶。 2008年度星台联 班音乐大奖歌曲奖， 几劲 啊！四大主要电子传媒， 呢个系亚洲国际博览馆嚟嘅，原来 系啊系啊系啊， 每一年喺嗰度做， 嗰届系搞 早开噶嘛，五点零开咁。 系啊，开完之后我仲记得仲可以同阿大同 食 嘢食食嘢咁样嘅。 少少 谢言 要 讲，赞 晒，多谢。叱咤903一直以嚟，我用中指勾住呢个奖，唔系几 好。好彩，成日都要俾啲分心。 好震啊！呢首 好震噶。 多谢商台一直以嚟好支持我嘅音乐，由一开始到而家都系呢一只歌系一个新嘅组合，新嘅尝试。我好多谢大家仍然系好支持我嘅音乐。我想多谢我嘅公司新日报同埋 Bang Bang Music。亦都想多谢我的经理人 Sammy Ha 夏松美，我的监制周博彦，更加要多谢呢一只歌作曲的 Eric， 淡定好多， 系啊， 其实嗰时隔咗两年两三年，三年 ， 所以好快嗰阵时真系上升啦。 咁多位歌迷，多谢你哋， 好淡定喎，反而。 我知佢系即起歌嘅，已经 系咯，唔系 Eric 同埋 Wyman 要讲嘅咩？ 搞错啊！ 嗱，呢个就系咧呢年里面得到好多好好嘅奖项啦， 加一年真系好难忘。嗰一年其实我自己又爆肺啦，又出咗一只人生里面喺好多范畴都系未去过嘅一只碟咯，即系哇！呢只碟突然间好似令到好多人又唔识我变咗识我咁样， 同埋更加定咗一个方向，系自己嗰、那个即系音乐嗰个内容取向，同阿周博彦都即系定咗啊，可能个方向系咁啦。 应该咁讲，其实个方向我哋不嬲都定咗系咁，不过咧呢只碟话俾我哋知系行得通嘅，可以嘅，原来可以嘅，同埋我哋除咗自己玩。可以侵埋其他人一起玩呢一样嘢都得嘅，原来大家都好好想歌曲嘅内容可以贴近生活啲咯，即系唔需要全部都系净系为咗娱乐到大家几分钟咁样，可以系真系讲一条街又得，讲一个社会现象又得，讲一个小市民嘅心态又得咁样。咁呢个碟系好难得噶，因为嗰个碟其实入边啲歌咧。真系都五花八门，乜嘢都有啊！讲， 所以大家咪中意听咯。 系啊， 大家有唔同嘅心水选择啲。 系啊，你话系咪计算定系点啊？我系估唔到咯。当年真系冇计算过，亦都估唔到呢只碟会去到呢个成绩咯。 阿 K 嘅歌曲好多都系关于街市啦，喜帖街得到好多好嘅奖啦。咁今年你都有话啦，第一首《山林道》都大家好支持到你入咗我最喜爱的歌曲五强，加埋我最喜爱的女歌手五强。咁你都话真系要出下声答谢下大家嘅。 系啊，我真系好唔好意思喺呢度咧都要同大家讲咧，其实我休息期间咧，大家真系对我好好，个个都知道我真系全面休息咧。咁其实你都知道年底咧系好多颁奖礼。陆续举行，其实有好多嘅访问啊，好多嘅即系呼吁啊嗰啲，咁甚至乎海外嘅电台啊咁邀请，其实我不嬲年年都会录好多嘅。但系今年咧，大家都好好啊，即系问咗我公司同事就知道哦，好啦好啦，唔打搅佢啦咁样，因为如果录开一个咧，佢好忙啊，成呢几个月咁就唔啦咁样，因为大家唔知道其实。内地咧同埋海外系发生紧好多好多嘅呢啲 风云榜 好多榜嘅其实，咁所以个个礼拜都有好多。如果个个我都又做电话访问啊咁样，其实我真系唔够休息啊。咁所以 今年我即係全部一概都冇做嘅。 所以我就好多謝謝安琪做呢個訪問嘅。唔係我真心，我都想唔打攪嘅，但係我覺得，咦，不如問一下啦。 但係我都多謝你㗎，即係因為咧，其實我一路都冇做啊。但係咧，去到我第一次知道，哇，原來山林道入咗我最喜愛歌曲五強。咁我自己又打入咗我最喜愛女歌手五強咧，我真係冇諗過。然後我覺得哇唔可以啊，我都好想，即係一路係咁閂門咧，而家開翻少少條罅俾我，多謝大家啦，唔得。 咁你可以自己喺嗰啲 Facebook 啊、Instagram 講嘅。 咁就係做一個訪問去多謝，尤其是你要 feature 啦，即係 feature 翻呢一個特別嘅獎項，我好多感受啊都。 係咯，我見你邊睇都少少眼泛淚光。 係啊，其實係噶，因為咧，我覺得我最喜愛啊呢樣嘢係可遇不可求嘅，即係係乜嘢促成到你會成為咗大家嘅喜愛呢？咁 同埋喺咁多嘅歌手當中，點解要 click 你個名去投你一票？ 同埋個玩法又特別刺激咧，即係其實我最喜愛歌曲係現場投票噶嘛，次次你真係唔坐到最後一刻，你都唔知咧，個好緊張嘅，其實真係會。即系你估唔到嘅，任何嘢都估唔到，咁所以啊，知道入咗咧，我真系觉得哇，又开心，但系同一时间亦都觉得，哎呀，今年冇办法出席添，我冇理由好似成架车咁铲上嚟个台噶。 唔介意噶，嚟啦，开晒路俾你。 咁所以系咯，希望喺呢个访问多谢大家咯。 阿 K 可能到时咧有一个特别嘅方法呈现嘅，而家仲构思紧谂紧，因为今年我最喜爱啲歌曲嗰个玩法或者投票，喺到时现场都有一个新嘅玩法。 系啊，呢、這个新玩法咧，亦都令到我觉得，因为呢只歌咧，其实本身对于我公司啊 ，Bang Bang Music 啦，我哋由十年前呢间公司嘅唯一一位歌手啦，一路咁走咗十年，去到山林道呢只歌，其实系一个小结嚟嘅。对于周博贤，对于夏心美，对于我，对于我哋合作过嘅人，其实都好有意思噶嘛呢只歌。咁同埋过去十年，其实香港发生咗好多嘢。咁我哋嘅歌其实都一向好想尽量贴近香港发生紧嘅事，咁就更加觉得啊，山林道呢只歌除咗讲我哋自己嘅小故事，都想可以感动到好多啲人咯，所以交咗俾 Y 文社咯，即系我哋系啊，我哋呢个小故事就自己喺度自己流泪嘅心里面咁啦，咁但系交俾你就系想可以将呢只歌发扬光大。同好多香港人共鸣咁样， 令到喺山林道负责泊车嘅歌仔都有共鸣， 系好深感情噶啦。其实我哋而家咁多年， 好啦，咁好好休息，下次见就应该你生 B B 嘅时候喺医院见。 你嚟 喺个身边， 成啊，你啊， 多谢， 拜拜。 昨日是少少斗志，祈求突破满江闯一次，劈下书。开心两次，由无路变串串，慢慢移。要实现当天壮语，沿途活得相当有意义。今天也算为世间贡献，却怕转折处欠励志。妄想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醒觉轻易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看地图。我只盼这里有天便会树切回路，疏忽了赶快去补，趁还未老。遗落美好枝叶，换到好前途。时候不早了，但总算知道。 即刻是即刻。